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二十八集，傅文铎笑了一声，没再说话，继续在电器的世界里前进。唐默将火鸡蛋放回口袋里，双手背在身后，在校园里散步。他的耳边一直响起各种奇怪的声音，有时是缝纫机哒哒哒的落针声，有时还有洗衣机甩干衣服的声音。但那个最奇怪的傅先生，从那以后没说过一句话。唐默刚才说自己被打扰了，是故意撒谎，但不是为了调侃捉弄一个陌生人，而是为了告诉对方，你又欠了我一件事。火鸡蛋的另一个拥有者用火鸡蛋的使用方法和功能换取了唐默帮他开启存档器，自此两人不再相欠。但现在傅先生又欠了唐默一件事，而这件事或许可以在以后为唐默谋得一些利益。那位傅先生不说话，唐默也不会主动开口。他绕着学校走了一圈，只过去了20分钟。他再次回到图书馆，坐在池塘前，面无表情地看倒映在水中的弯月。还有40分钟。唐默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40分钟可以做些什么打发时间。但傅文铎没让他等这么久。5分钟后，一阵激烈的打斗声突然响起，唐默目光一凛，仔细听着那边的动静。他听到了金属碰撞的声音，这声音太快，每一次攻击之间的间隔绝对不超过 0.5 秒。唐默听出来，似乎有很多东西在攻击那位傅先生。5分钟内，那个傅先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连续打了10分钟后，他开始有些喘气。无数的重物落地声似乎在暗示，这位傅先生已经击败了多少位对手。可敌人的攻击从未停止，越来越多的碰撞声，甚至还有刀子划破重物的声音。游戏存档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5分钟，唐默绷直了后背，仔细听着脑海里的声音，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他无法亲眼看到对方在经历什么，但是他听这个声音就明白，这个傅先生的实战能力太强了。整整30分钟，没有一秒停止战斗，对手恐怕有成百上千，他却一直撑了下来，是真的太强了。轰！一道响亮的爆炸声响起，唐默都被震得精神一顿，更不用说那位真正面临爆炸的傅先生。 撑不住了， 嘶哑的声音响起。唐默立即说，存档期限剩下1分钟，快读取存档。 来不及了。 唐默一愣，还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突然他脑海里的声音就不见了。唐默赶紧拿出火鸡蛋，只见上面的 S 花纹已然消散，不再闪烁蓝光。不等他思考，整个火鸡蛋闪起淡淡的光芒，这是主动联系的光芒。 刚才游戏失败，我重新读档了。 一切只发生在10秒钟内。10秒钟前，唐默记得这个男人的声音沙哑无比，喘气粗重，好像受了极重的伤。可现在他的声音和1小时前别无两样，熟悉的丝丝电流声又在唐默的耳边响起。唐默皱眉， 傅先生，你刚才说你来不及读档了，所以说 存档需要在火鸡蛋上画上一个 S， 读档需要在火鸡蛋上画上一个 L， 一个是 save， 一个是 load。 我刚才和一只黑塔里的怪物战斗，他比我强大很多，只剩下不足1分钟。1分钟过去，存档道具就会失效， 我没有机会再画出一个 L。 唐默一时没反应过来，你没机会读档，那你 还有一种方式可读取存档。 男生镇静从容。 游戏存档期开启后一小时内死亡，自动读档，所以我刚才杀了自己，直接读取存档。 唐默沉默了，在紧急关头毫不犹豫地杀了自己换取一线生机。唐默也会这样做，但恐怕不会有这个人这么果断。 浪费了你一个小时，你现在还在忙吗？抱歉。 看星星看月亮看了一个小时的唐默说， 还好，没关系， 以后还人情就行，不用客气。 我刚才是在进行第二层的攻塔游戏。 男人的声音低沉淡定，语气平静地说出了让所有人类都会错愕不已的话语。 玩家实力达到一定层次，就会被黑塔强行开启攻塔游戏，这是攻塔游戏的开启方式之一，我猜测还会有其他的开启方式。 唐默在听到第二层的攻塔游戏时已经惊愕地睁大了双眼，他突然猜到了这个傅先生是谁。这声音低雅磁性，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说， 你好唐默，我叫傅文铎。 这一次的默默联系挂断后，唐默没有立即回体育馆，他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目光沉着地看着手里的白色火鸡蛋。傅文铎，偷渡客傅文铎。开启华夏区第一层攻塔游戏，整个华夏区玩家都咬牙切齿，恨不得砍死他的傅文铎。黎文之前还和唐默开玩笑地说过，要是有机会见到那个把全华夏玩家都提前拉进攻塔游戏的偷渡客傅文铎，他一定要把这个家伙吊起来打，满清十大酷刑全上，打上个三天三夜，很残忍的那种。读取游戏存档后，傅文铎表示自己会找机会离开游戏，寻找其他出路，以他目前的实力还不能通关第二层，只能暂时放弃。傅文铎将自己参加攻塔游戏的事情告诉给了唐默，唐默知道对方不是突然觉得自己人很好，可以当作无话不谈的朋友，开诚布公的交流秘密。他把这些事告诉唐默，大抵只是为了还那句你浪费了我一个小时的人情。不过这人情还得大了一点，或许确实夹杂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唐默目前知道了，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就会被强行开启攻塔游戏。傅文铎当初开启第一层攻塔游戏并不是自愿的，他被黑塔强行拉了进去，顺便不小心坑了全华夏的玩家。但是今天他被拉进第二层攻塔游戏时却没有再祸害到其他玩家。唐默猜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黑塔只对第一个开启攻塔游戏的玩家特殊，会进行全球广播，并拉整个区的玩家下水一起攻塔。第二种，全华夏只有傅文铎一个人通关黑塔一层，除了他其他人都无法攻略第二层，自然没有办法拉人进坑。唐默低头看着清澈的池塘，一条小鱼在池底游过，泛起一道浅浅的涟漪。 他听到陈珊珊叫我唐默哥哥了，那一开始还叫什么默先生。 唐默啧了一声，回体育馆睡觉。经历了一晚上的大战，唐默睡到早上八点才醒，其他人更是疲惫，尤其是几个初中生，个个睡到了大中午。他们这几天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精神紧绷，先是突然开启的攻塔游戏，又是偷渡客的报复性袭击，孩子们身心疲惫。下午两点，唐默和黎文去学校超市拿了点水和食物，几个学生都醒了，分了食物开始吃。 唐默给自己的背包里补充了两瓶水，几盒压缩饼干。他和黎文准备离开，小胖子惊讶极了， 唐哥、黎哥，你们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 陈珊珊是早知道情况的，站在一旁没说话，其他几个学生也一个劲儿地挽留两人。黎文有点犹豫，唐默却十分冷静地说， 你们一共有五个人，两个正式玩家，三个预备役，还都是学生，你们这样的组合放到什么地方都很引人注目，如果再加上我们，很容易成为别人眼中的肥羊，当然只有你们自己也是肥羊。 学生们愣住，唐默说， 我建议你们分两路走，五个人不要待在一起了，正式玩家可以分开，小胖子和两个男生一路，珊珊，你和这个小姑娘一路，你们等各自强大起来可以在一起行动。 乔菲菲呆了， 我不想和大家分开。 陈珊珊想了一会儿点头说，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确实很显眼，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是预备役，偷渡客并不多，但到了这种时候，杀人已经不再是偷渡客的专利，我们都算是杀过人，五个初中生走在一起危险更多，我们今天休息一晚，明天分头行事。 学生们很听陈珊珊的话，因为她的话总是对的，但他们还是不想分开，到底如何由他们自己决定。唐默临走前看了眼陈珊珊， 我现在要去找我的朋友，他也住在上海，但是在浦东，所以我一路上不可能带着你们，十天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来学校看一眼。 唐默没有这个实力，也不可能永远保护这群孩子，要想活下去，这些孩子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唐默和黎文在学校门口与这群孩子道别，黎文还有点依依不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他要回家看看，说不定他的父母也没有死。两人离开学校后，李文说， 哎，对了，唐默，你昨天晚上回来的好晚，得三四点了吧，你在外面干什么呢，逛这么久？ 唐默随口说， 啊，想起地球上线前的事儿了，在外面散了会儿步。 火鸡蛋的事情唐默不可能说，意外和傅文铎联系的事就更没有办法说了。黎文哦了一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开始兴奋地说自己家里的事，他的声音很高兴，但尾音一直有些打颤，走路的速度也不快。唐默看了他一眼，这个人只是在强作镇定，他在担心自己的家中空无一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黎文的家就在静安区，他和唐默走了两个小时，傍晚六点到了一片别墅区。越靠近家，黎文的脚步就越慢，但最后他们还是走到了一栋三层别墅前。黎文站在大铁门前不敢开门，他不知道推开这扇门后看到的会是父母，还是空无一人的房子。唐默要去浦东，正好顺路，就陪着黎文走了这一趟，而且在这个世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要时刻提防偷渡客和其他一些心怀不轨的玩家，两个人一起走肯定比单独一个人好。黎文站在门前，时不时地伸手摸门把手，但又不敢推门。五分钟后，唐默突然伸手一个用力，铁锁就被他敲断，他径直推开门，转头说， 至少门上没有陷阱，应该没有偷渡客。 黎文一愣，呆呆地看着唐默。过了许久，黎文点头说， 没有危险。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